春不停地逝去，直到我们老去。阳光洒在冰冷的土地，唤醒失去游戏的记忆。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才看得清晰。今天最后退出的基地，要前往未知却依旧不放弃。要说声再见了，最后的青春风景。

全的地方，是你让我看见未来的希望。幸福不能就在前方，有你陪在我身旁，我才勇敢。你的力量是无止境的温暖，展开翅膀自由地飞翔。幸福不能就在前方，有你在身旁，我会勇敢。我只想紧握你的手不放，走到云的顶端，哪怕只拥有一次的绚烂，我会陪你转弯。人总会有悲伤，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骄傲，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

轻旅行，慢生活，烟花三月下江南，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全国400家连锁客栈，400-156-1616，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达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7、FM 96.9，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我行我饭》开放北京积极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大家好，我是雨佳。 大家好，我是佳佳。五月榴花妖艳风，绿杨带雨垂垂虫。今天是2017年5月6号，我们正在有着北国全乡、京南乐地美誉的房山区长高镇的长走现场直播间，为您全程现场直播这次长走。同时，房山广电传媒网和掌上房山手机客户端也在网络同步为您直播本次的长走。也就是说，本次的直播既可以听又可以看，我们一起来关注房山广电传媒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家里不用到现场也能看到2017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的视频直播了，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嗯，那今天呢风和日丽，天气非常好啊。那在这儿呢为大家预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呢是14到29度，风力是3到4级，而且呢今天天呢稍微有一点点的热，大家呢都可以呢着夏装，轻便的运动鞋，戴上太阳帽，抹好防晒霜。 这个防晒霜女孩子们是一定要注意的了。今天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啊，让人有一种特别想出来走一走的这种感觉。 是的，一年一度的北京春季国际长走大会今年又如期在房山区长沟镇举办，欢迎大家来到房山，欢迎大家来到长沟。我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从8点钟开始全程为您直播本届长走大会的盛况，大家呢还可以点击www.funhillmedia.com 或者是搜索 App Store 安卓商店掌上房山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欢迎长走现场的朋友们和用不同方式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本次直播的主要互动方式呢是微信互动，请大家呢加一下微信号码加加 OKOK 加加 OKOK 的拼音，找到音乐加甜点加加，跟我们进行互动。 今年长走大会的主题为开放北京基金小镇，除了旨在展示长沟镇独特的自然环境魅力之外，还将进一步展现拥有1600亩水面、林木覆盖率达70%的长沟泉水国家湿地公园与北京基金小镇。 没错，那么本届长走大会呢在参与者的设置上面呢，除了咱们机关团体与社会报名的长走爱好者之外呢，还特别邀请到了3000人的金融方阵啊。 其中首都金融服务商会及会员单位踊跃参加2017年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活动，首都金融服务商会认真落实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活动，接到组委会的通知之后，及时向会员单位下发通知，要求各会员单位结合自身实际组织报名参加。广大会员单位呢也非常感谢房山区政府提供的感受春天、拥抱自然的机会，积极组织报名。中国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杭州银行、北京国际信托公司、首创证券公司、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等近40家会员单位、友好单位800多人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首都金融服务商会对此次活动高度重视，周密部署，起到了服务会员加深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桥梁作用。 那么活动的主办方呢，为了满足咱们长走爱好者不同层次的需求，安排了三条线路。这三条呢线路呢分别命名为共享之路、宜居之路、创新之路。以共享之路传播共享理念，感受房山秘历。宜居之路呢是健康理念，宜居理念传播，宜居生活畅享。创新之路是指创新、科技和创意。 共享之路全程是8公里，是一条环湖生态路线，基本是平坦路，适合常走的新手，也就是第一次来常走的朋友和一家老小踏青郊游。宜居之路全程16.5公里，这是第二条路线，一路可以说是湖光山色。具体的路线呢，是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到东干池大坝，到水源头，到三座安村，以及到山座安村柴鸡养殖基地，最后到北京鸡精小镇国际会议中心。这条路线覆盖了一些浅山和缓坡，适合常年健身和体力良好者走起来，大约要3个小时走完。而创新之路呢，全程是21公里，这条路线佳佳以前有去走过啊，这个路线是有弯弯的山路，是一条挑战体能、释放潜在能量的路线，一般人正常的速度要走4个小时，最长的路线最具有挑战性，大家要加油哦！走完21公里可以获得长沟风景游票。本次长走大会活动呢是2009年开始的，已连续成功举办了8届。本次第9届长走大会活动开走的时间呢是8:30，我们正在期待当中哈，姐姐。在这个路线的设置上呢没有改变，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了，而且它的地点也是仍然以位于长沟镇凯旋大街的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前为起点，终点设在北京鸡精小镇国际会议中心。 下面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第三条路线啊。第三条路线呢具体的线路呢是从这儿开始啊，咱们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到东干池大坝、水源头，到三座安村、三座安鳌头寨，到三座安村库角沟，再回到北京鸡精小镇国际会议中心。从地形上来说啊，这21公里的长走路线呢涵盖了平原、丘陵、山地啊，能够使长走爱好者呢充分感受到长沟泉水湿地公园、水在山中走、人在画中游的惬意。从景色上分呢，这泉景、湖景、山景、田景兼具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房山一区一城生态宜居示范区的独特魅力。 今年长走大会又有新亮点了，分为红、蓝、橙3个特色方阵。第一，红色方阵是金融打卡，由以代表财富的金黄色为主色调的各类人偶形象以及部分金融名人的密居形象。蓝色方阵呢是科技顽童，以科技类人偶为主，比如机器人，还有科幻 IP 人物形象等等。橙色方阵呢是文化潮人，以古今中外文化概念为主导的人偶形象，表达国人对文化的兼容并包、突破创新。 今天呢主办方呢在轨道交通房山县篱笆坊首创奥特莱斯站呢设置了这个长走呢专线车，报名人员呢可以凭长走服免费乘车直达长走大会现场，发车时间是6:30到7:10，人满即发车。返程啊专线的车的发车时间呢是11:00到13:30。自行乘车呢您还可以乘坐917路、917快，在长沟镇政府站下车，沿玉树大街向西步行10分钟，或者是公交站旁乘坐长走的摆渡车啊，是7:20到8:20，从而呢到达主会场。 如果您不采用前面的两种方式，而是自驾前往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申请专用停车证。今年新增了社会车辆停车场，请凭证前往，一证一车凭证入场，听从交通的引导。专用停车场7:30就将封闭。特别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走京昆高速前往长走大会的报名车辆请从陇下路43出口驶出，因为宜居寺路45号出口6:00到14:10行交通管制，社会车辆请绕行了。在这里呢我们也倡导大家低碳绿色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现在你家我们现场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汇聚金融大咖，召唤科技顽童，遇见文化潮人，房山长沟邀请四海八荒的你赶赴这场一年一度的夏日户外狂欢。我行我饭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全程通过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 并机现场直播。身未动，心已远，开放北京，基金小镇，期待您的到来。又听到熟悉的声音了，看样子是一位经常常走的朋友了，还有很多新的朋友。在第一时间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我们直播在继续，你们也在跟我们一块儿参与直播。这位朋友的名字叫经常挨揍，名字特别有意思啊。说主播您辛苦了，劳驾。好的。劳驾，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直播，还有一些朋友@的朋友也在参加当中，非常开心，我今天加入了直播了。那我们请各位朋友一起来继续关注本次直播，感谢大家。本次直播是技能朋友的话，一定要进入这个，必须关注房山广电传媒微信公众号，在家里也就能收看一部英国的长城大会的视频直播。 那个就是大家要提醒了啊，那个大家怎么更能接受啊这个长城大会的视频情况？接下来，那我们赶快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次长走大会的亮点。 好的，现在我们耳边呢是听着现场的音乐，眼睛可以斜视的话呢，可以看得到左手边，我的左手边正是这次活动的一些开走之前的活动，就是有一些热身的舞蹈的表演啊。那这次活动的亮点是非常多的，像刚刚有家介绍的，我们马上来分享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跑大会活动主题是开放北京基金小镇。那么这次活动的亮点当然还是北京基金小镇了。 是的，那作为首批祖国特色小镇，比如北京市13大的北京基金小镇，是北京市推进经济体协同发展重点项目，将建设人类生态环保、科技、宜居宜业、业主服务等 首批中国特色小镇，是其中唯一以主基金业生态圈建设目标的中国特色小镇。北京西小镇交通便利，物网发达，通过京二高速经四，京昆高速经五，1小时内抵达北京西路线北京西站北京南站中关村，收入第二机场接客后，到北京西小镇只有不到30分钟的车程，距雄安新区约40公里车程。是的，北京西小镇生态环境独特，它的名字就是。坐拥3.87平方公里的长洲卷水湿地公园，公园水面面积约1600亩，12000多个犬蚁常年喷涌不断，年流量近2000万立方，四季洪湖14到16度，水质达到国家一类地表水的标准。北京基金小镇将主要吸引包括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碳权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各类基金及相关产业链服务机构入驻，打造中国最具价值的基金业交流平台、基金业研究创新平台、基金发行服务平台、股权交易平台以及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平台，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 北京基金小镇呢，已经与首都科学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国绿色产业平台中国办公室、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机构初步达成了合作协议，合作进行相关信息交流、研究创新等工作，与许多大型金融机构达成了合作意向。相关金融机构将在北京基金小镇设立资产管理、私人银行部门，开展相关业务，加强对基金业的服务和支持。北京基金小镇与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合作建设重庆北京基金小镇，开全国先河，构建了跨地域的基金业的生态圈。 是的，雨佳，现场呢，我们已经是到了非常棒的表演环节。哎，我这个看到了，他们好像是在有一个，就相当于踩在一个表演的轮子上面哈，在现场正在舞动啊。所以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说话的时候就会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大家可能对我们介绍的这个内容啊稍稍的会有点听不清。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个歌曲声之后呢，我们来继续锁定现场的动态。 有点像你，有点像我，灿烂的笑容里也有脆弱，包容着你，包容着我，就像你我心中的那条护城河。我有好多故事要慢慢对你说，故事中有快乐也有坎坷，北京它改变着你我的生活。像你，有点像我，幸福的海洋里也有漂泊。

我是佳佳。 房山广电传媒网和掌上房山手机客户端也在网络同步为您直播本次的长走。本次直播既能够听又能看，大家也听到了哈，我们现在的背景音呢就是现场那种热闹的声音，各种音响在一起啊，希望大家来赶快参与其中，也希望大家关注房山广电传媒微信公众号，在家里也能够来收看2017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的视频直播。本次直播的主要互动方式是微信互动，请加微信号加加 OK OK 的拼音，加加 OK OK 的拼音，十个拼音字母就可以找到音乐嘉宾免加加互动。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非常多的朋友来一起关注今天的直播，来微信互动。一位叫做严的朋友，还有奔跑吧十一冰窟窿，还有风清，还有木子李老男孩，以及小宝的朋友都刚刚加入到了微信和微信互动当中。来自于笑傲江湖还有涛声依旧说辛苦了。嗯，是的，今天大家确实长走会有一点点辛苦，有一点点累哈，但是呢这是一次非常健康的有意义的这种辛苦和累，我们来继续长走， 让我们全体一起倒数合数好吗？来准备，5 4 3 2 1。 这是我们 亲爱的朋友们，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好，请我们第一方阵的朋友缓慢的往前走，请我们的卡通朋友们也缓慢的往前走，请第二方阵和第三方阵稍作停留，第二方阵和第三方阵先不要走。好，大家走慢一点。好，第一方阵的朋友对着我们的摄像镜头打个招呼吧，把你们的快乐和幸福留在镜头里。好，我们的齐队暂停，齐队先暂停在原位停留。我们举红色旗的朋友短暂停留，稍作停留。好，第一方阵的朋友稍作停留，听我的口令再往前走。好，大家在原地对着我们的摄像机先打个招呼吧。第二和第三方阵的朋友先不要动。好，我们在原地先稍作停留。好，我们红色旗子方阵可以缓慢往前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刚才那个现场的声音呢，就是我们的 FM107 FM96.9 全程为您现场直播的我行我饭采访北京基金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及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现场啊。那现在呢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前方的记者陈婷呢也参与到其中啊，我们来听听啊那个陈婷在前方发回的最新的报道。 是的，现在陈婷走各自为这是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长沟镇凯旋大街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前，也就是本次活动的起点的位置。可以看到，就在刚刚我们已经鸣锣开走，本次活动的三个方阵金融大咖、科技顽童和文化潮人真是集聚了特别多的我们长走爱好者。那此次活动呢，延续长走我行我饭的主题口号，同时以开放北京基金小镇为主题，融入特色小镇的宣传要素，推介我区建设生态宜居示范区，出关村南部创新城的发展新定位。那今天的天气也是特别的好，希望大家能在本次长走过程中有一个好的心情，祝大家心情愉快，长走顺利。好，佳佳，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我们听到了陈婷在起点发来的精彩的报道了。嗯，谢谢你。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俩在直播间呢，现在看到的是人流在往前流动的那种状态，彩旗在飘扬，很多的人都举着手在挥挥手示意，也在跟直播间打招呼哈。那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长走活动已经开始 ING 了。 是的，那佳佳跟雨佳呢就在现场，咱们的这个活动启动仪式呢，现场呢正在是万人热舞健身操终于拉开了帷幕啊！随着这个活动嘉宾的这个冥想开走锣，那么身着金色服装，手持金色气球，象征北京基金小镇构建国际化基金业态生态圈的金球联盟表演团队率先出发，健康神圣的花式弹跳表演为长走队伍开路，将开走啊气氛呢推向了高潮。万名长走的参与者身着红蓝黄三色长走服，组成了金融大咖、科技男童、文化潮人三大长走方阵，有序出发，寓意着房山金融业发展实力强劲，科技领域发展充满活力，文化发展厚积薄发。 是的，说到寓意房山金融业发展的实力强劲的话呢，我们刚刚在亮点的介绍过程当中介绍到了北京基金小镇。 是的， 北京基金小镇目前是占地155，建筑面积是2.78万平方米的会议中心已经是投入使用。嗨，好，这回我再给我们拍照吧。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金融小镇哈。那北京国际金融小镇它项目一期开发呢是在积极推进，已经聘请了国际知名的规划设计公司 AECOM 参与项目概念方案设计，北京基金小镇将建设成为生态环保、智慧科技、宜居宜业、业城融合的国际金融小镇。到2020年的时候，引进培育金融较大规模的基金机构超过500家，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00亿元。自2015年5月30号到今天为止，北京基金小镇已引进光大、国开城市发展基金、工银资本、中兵建信、中车世纪、北银枫叶、招商局资本等210家机构入驻，管理的资金规模超4060亿元，很大的一个数字啊。 是的，北京基金小镇呢，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建设引领，打造基金业生态圈，服务金融创新，引领基金业科学健康发展，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引领新常态，助力构建首都高精尖经济结构，打造产城融合、职住匹配的现代化功能性特色小城镇。 是的，北京基金小镇将带给长沟镇房山区独特的魅力和活力。作为房山区重要品牌文化活动之一的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哇，声音又非常的热闹的响起来了。我说慢一点哈，我们伴着这样的热闹的现场，慢慢的来了解北京基金小镇。那这样的作为房山区的这个品牌活动的国际长走大会呢，迄今为止已连续成功举办了8届，先后有10多万人因长走大会而走进房山，体验山水长沟独特优美的自然风光。参与过长走的朋友们也都知道，长走大会不仅是一场健康之旅，同时也是一场可以欣赏醉人风景的美妙之旅。本次长走大会的各项活动也非常的丰富。 是的，那今年的长走大会呢，已经在我们房山区举办了第8届了。在过去的8年当中啊，这长走大会呢，因您的到来而迷彩纷呈。相信呢，行走在山水之间的您，在享受这份城市之外恬静的同时，也留下了或温暖或清新的记忆。为了增强长走活动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大会的组委会呢，在沿线呢，利用了鲜花、滤网、图片墙等充满创意的设计，布置出了那些年我们 一起走过的长走，展示以往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中留下的精彩瞬间。 是特别期待看到带给我们真不了美好回忆的这些照片，同时还有相约房山春夏秋冬风景展等有温度有互动的图片展，以及创爱的房山懒爱的房山游爱的房山潮爱的房山茶书房山等大型的文展板，总长约4公里的展板展示区域，利用生动风趣的笔墨，巧妙展示往届长走的实况，描绘房山旅游线路、历史文化等资源，配合沿途的风车，让我们看到风车在眼前闪过哈，还有绿植等造型的布置，使长走活动充满了房山特色。本届长走还推出了怀旧经典最绿色环保的童年运动，也将带给每个人美好的童年回忆。我不知道雨佳小的时候玩过滚铁圈这个游戏没有？ 那个我看过，好像是这5个人一起听口令呢，在跑道上滚铁圈，还有一个童年的小游戏叫弹指之间，也就是弹玻璃球。佳佳，你玩过没有啊？ 这个我小的时候很调皮，他真的是玩过，玩得不好，完全不能够和男孩子们来比拼啊。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口袋里面两个口袋里都装满了那个玻璃球。 哎呀，没少赢小伙伴呢啊。除了这些呢，还有呢互动大咖、踢球联盟、平板达人、VR 体验等互动游戏，并且呢积极融入了专业体育元素，设置沿线体能提示、持杖走体验等专业化的服务内容。同时呢，组织2300名志愿者服务大会保障工作，在长走沿线为参与群众提供免费的瓶装饮用水发放等服务。 今天人比较多哈，大家要注意听佳佳介绍怎样来识别这些志愿者了。蓝色背心儿有长沟镇标的是镇政府，还有村两委干部和部分党员组成的志愿队伍，分布在长走的沿线。您在长走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需要的话，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找到他们。据了解呢，本届长走大会计划招募总人数是12000人，其中接受社会报名的是3000人，其余大约9000人是由市徒步运动协会、北京市体育基金会、全市金融系统等以团体形式组织的。全市共设立6个现场报名点，有房山区2个，还有朝阳东、朝阳南、宣武、海淀各1个，同时开通广聚房山和立体房山2个网络报名处，报名费呢是每人50元。总之来咱们长沟长走，你就是快乐长走，各种趣味小游戏能让您快乐不多。有句话叫做年年岁岁花相似，我觉得是岁岁年年乐不同。我们现在就送上一首歌曲哈，叫做年轮。 圆圈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永远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数这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就带一丝丝离分，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圆圈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 长，世间最毒的仇恨是一人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到以后的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数着一圈圈年轮，我人生将心事都封存。 电话52514000， 快捷代理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商标专利申请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上小顶网。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乐车帮，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原厂维修，钣金喷漆，清洗养护 4S 店维修保养，总价低至68折，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青年谷高山滑水漂流开始了，3000米激情冲浪有惊无险，景区内看飞瀑流泉，玩免费大竹筏，快乐向前冲，水上拓展全面开放，观瀑戏水就到青年谷。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我行我饭》开放北京基金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跑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现场。大家好，我是雨佳， 我是佳佳。房山广电传媒网和掌上房山手机客户端也在网络同步为您直播本次的长走。本次的长走既可以听又可以看，关注房山广电传媒微信公众号，在家里也能够看到2017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的视频直播。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今天我们直播的主要互动方式是微信互动，请加微信号加加 OK OK 的拼音，加加 OK OK 的拼音，找到音乐家庭点加加互动。在这里要感谢互动的朋友，来自于叶@的朋友就发来了一个图标，耶、yeah! ！是的，因为这些常走在路上的朋友，已经开始出发的朋友和正在出发的朋友呢，加油啊！耶、yeah! ！你们要加油啊！还有一位叫万物的朋友也刚刚新加入，欢迎你来留言和发表你自己的感受。一位咱们的同行啊，叫严的朋友说，有了广电的视听直播，让常走大会充满了活力，不在现场也能够身临其境。嗯，时刻与你们在一起，房山加油，广电加油，谢谢。 是的，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啊，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公众账号房山的房山广电传媒啊，现在呢是可以看到佳佳跟雨佳在直播间里的情况，同时呢能够看得见，能够听得见。我们有一大组的这个科技人员呢，在为我们的这整个呢啊房山广电传媒呢在服务着，有的听，有的看啊。记得啊，公众账号是房山广电传媒。 嗯，是的，我觉得这次长走真的还有很多的亮点哈。嗯，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外面就很多特别小的 baby， 你看咱们左前方这个小 baby， 雨佳你看得见吗？ 啊，是全家老小 的小帽子。Hello，Hello， 妈妈，那是他的妈妈吧 ？Hello，Hello， 这个小朋友正在看哪里最热闹呢？啊，妈妈可能看到我们的那个示意了哈。好，那这次很多小 baby 哈 ，Hello。戴粉色帽子的小 baby 爸爸也听到了，他手里还拿着一串那个红色的，应该是风车上面的那个玩具哈。嗯，所以说这个量也非常多，就是这次常走的这个朋友是年龄是越来越小了。嗯，抱在手中的孩子都已经来参加常走，就是要一定要注意安全，多给孩子补充点水分啊。 嗯，是的。嗯， 那这 这一次说的水呢，品尝北京基金小镇的圣泉水，我们一定要来关注了。北京基金小镇的圣泉可谓是一大盛景，参观过圣泉的人都是交口称赞的。这儿的泉水刚刚我们介绍到，千百年来是一直永流不息，常年14到16度，口味呢是甘甜，矿物质是相当的丰富。此次长走大会沿线是否发放点，可以免费领上一瓶乾隆爷用过的由北京基金小镇管委会提供的圣泉水，所以品尝圣泉水，您此次常走千万别错过。据说常喝这个圣泉水，延年益寿哟。 佳佳，你知道吗？这圣泉水富含呢微量元素，长沟地区穿越奇经的圣泉水啊，不仅富含1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且呢已经接近了天然矿泉水的标准。而且呢，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的检测报告提出啊，说咱们这泉水中啊，这个氮胺的含量很低，甚至呢可以忽略不计。其他的各项这个均值呢，比国家生活饮用水呢限量的低1到2的数量级，或者是未检出。因此呢，水中呢最有益的元素呢，叫做锂，是一种软金属啊，在人体内呢能够置换和替代钠，是有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那铯呢是银白色的结晶金属元素啊，乳化铯呢可以治这个抽风病啊。偏硅酸呢是关节软骨呢和结缔组织不可缺少的元素，因此呢咱们这圣泉水啊真不是盖的啊，大家呢别忘了沿线走的时候呢好好的品尝一下啊。 真的能喝出健康来，来长沟长走一定要喝长沟水，还一定要尝长沟的米。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长沟镇是北方少有的富水乡镇，素有京南水乡的美誉，镇域内常年涌动着上万眼泉眼。我想现在走得快的朋友可能快走到那个泉眼冒泡的那个地方，反正是常走的朋友都可以有机会的话去看看那个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泡的泉眼。这些泉眼呢滋润了两岸的千亩稻田，潺潺清泉流经稻田注入河道，活水浇灌土质肥沃，使长沟的稻米米质丰腴，米香扑鼻，口感是非常的劲道，营养价值高，有九蒸九晒色泽如初的美誉。长沟玉堂是受过黄封的，所产的稻米早在明朝就是贡品，在精心培育之下被确定为有机食品，玉堂贡米非常的有名哦。常走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加油走，因为走到最后者就可以抱得米回家。哎，宜家，你想不想既抱着米又能喝上水，而且还知道为什么长沟水叫圣泉吗？ 哎呀，这我是第8年来这儿了，当然知道了。这长沟呢有比目于故乡之说，1万多泉眼呢常年是喷流不断，日流量近2万立方米，自古无断流无溺水，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神泉。 哎，这神泉的形成原因大家知道吗？是这样的，泉水呢是属于迷雾山组的熔岩裂缝水，由西北向东南运移的过程当中，由于东南部高庄岩体的侵入，在地下水起到了一个阻水的作用，从而促使熔岩裂缝水在山前比较低洼的地方排泄成泉了。千百年来，由于迷雾山组熔岩裂缝水周边的封闭条件比较好，岩还有岩脉呢是从无断裂，从而形成了流量大、动态比较稳定的圣泉水。 是的啊，这个长沟的山水美如画啊。朋友们，咱们带着好心情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我们房山人这个作词作曲唱的啊，叫做画，赵雷演唱。 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